欢迎大家来到学人沙龙。星期一晚我们以文化艺术为主，我是主持人米克。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话剧比赛？有没有争做王子、公主或者英雄？还是你会争做巫婆、小矮人、甚至棵树呢？近来这个说法就是说，以英雄为主的故事已经过时，这个是奸角崛起的时候。我们今晚就讲下这个主题。介绍嘉宾先，有导演吴伟伦。 Hello， 大家好。 同埋我系拍档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 Mills。 Hello， 大家好。 同埋导演曾庆云 Eric。 Hello， 大家好。 啊，几位，我哋先从呢一个咩系奸角开始讲起，好唔好？即系奸角喺一个故事里面，其实个定义或者点样先算系奸角咧？导演， 我谂第一件事佢一定要害人害物啦，作奸犯科啦，杀人放火，家唔老略就。在所难免啦，即系做齐或者是但做一样，其实都足以成为系一个奸角。 系 Eric 咧觉得， 我都冇谂得咁行为上面去做啲咩，我通常都系觉得奸角佢都系一啲反对者，佢好似有啲嘢系我唔中意，我唔认同，所以佢要做一啲嘢去破坏也好，或者用佢嘅方法去改变一啲嘢。我觉得咁样嘅反派就系、是。我認知的奸角 是、Mills 覺得在奸角其實在心理學上或者在那個理解上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 Eric 說那個呢就是是真的在電影裡面的主角對立的角色，如果真的要講奸角呢，三個字，做壞事、變壞人， 是 啦，我覺得這六個字、基本上呢我就覺得他就是奸角，我不理他是主要奸角還是少少奸角，他做壞事變壞人就是奸角。 但我們聽過一個說法，就是說例如收到劇本、收到故事，奸角不夠奸、即是你有沒有試過這時候呢，即是如果說出來這麼容易就大家都寫到了，但是有時候我們就發覺、不行，這個奸角不夠好看，因為當奸角不夠好看呢，你个英雄个主角咧，又会唔够好睇？即系呢啲时候，大家有冇遇过嘅咧？ 我就冇嘅，通常都觉得我写得太过分嘅，通常都叫我不如忍一忍手啊，系咪呢样唔做啊？系咪净系做呢两就 OK 啊？咁，因为我其实好中意写反派嘅，写奸角嘅，因为可以放任好多，自由好多，因为好多其实日常生活。即是人总会有一些恶念或者有些邪念，咁日常生活咁大家唔想坐监就唔想落地狱，咁就唔做，咁就寫劇本就好啦，可以将嗰啲寫晒， 寫得准啲。 但可唔可以咁讲呢，即係话你会唔会有个倾向都係度一个故仔或者度情节啦，度桥嘅时候、反派其中一个吸引你去发掘，去再掘深啲个人性，会唔会系呢度其实一个出发点嚟嘅？ 都系嘅，因为其实反派或者奸角是其实大部分都是整个劇情的推动者来的。因为他当然可能会破坏了一样东西，或者他准备去破坏一样东西。那跟着你先至看正派或者主角去怎样去阻止他做这样东西嘛。或者要将他总之制止他做破坏的行动。或者最简单讲要拉到他，要将他绳之于法。咁嗰個主動呢其實好多時候就係喺個反派嗰度。 係我哋講返例如傳統嘅戲劇嗰個效果。反派嗰個出現其實係為咗製造一個張力㗎嘛。即係其實個英雄係咪要去繼續去搵佢目標嘅時候，咁點樣產生張力，咁就啲反派阻住佢囉。咁然後佢要去即係擊敗個反派又好，或者俾個反派擊敗。然后再成长，所以反派一路都在那个戏剧里面 是重要的角色。 其实很多时候没有那么直接咯，讲反派，因为你什么是啱的就大家都会不会反对的嘛，即是都是一定是这样是啱的正确的。那反派你一定要铺陈他究竟为什么他会不同意这件事呢，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呢，他用什么方式去破坏呢，然后他得不得呢，我会比较。我唔知大家系咪咁啊，但我会成日都会諗每个人都有苦衷，包括啲奸角。冇一个人呢系会真系我就系鍾意杀人嘅，我就系鍾意放火嘅。咁如果佢真系淨系咁嘅，其实一句讲晒啦。咁通常我都会想知究竟点样佢要咁做。而去到最后呢，我都总系觉得同情到佢就最好啦。 但呢个就系所谓今次点解我哋要讲呢个主题，就系呢个好似系比较新啲嘅諗法。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就是当是这样先，我们讨论一下这件事。以前小时候呢， 真係雖然我哋唱到男為正邪定分界，但係同時間我哋一睇戲就啊呢一、這個係忠嘅，呢、這個係奸嘅咁樣，即係好似好快就分入邊，而我哋係亦都唔會點同情個奸角嘅，即係個奸角就係奸到最極點，係嘛？即係所有壞事做盡咁。好似近年就多咗，我哋會同情奸角，呢、這個係究竟係咪真係一個咁樣嘅潮流，定係只係我錯覺咧？ 唔係，我覺得係一個潮流嚟㗎，但係其實咧，冇想象中。變得咁多喎！我覺得大體上都係咧奸角，當係有奸角先，因為阿 Eric 頭先所講過咧，係可以兩邊都有嘅。當係有奸，好明顯有奸角，奸角越奸，問題越大。嗯、英雄先至越英雄。 嗯、 解救方法先至越勁。即係話咧，如果你唔見到個問題，你淨係同人哋講話我有幾叻。即係例如我而家基本上呢兩個鐘我就行咗上去一個3000米嘅山咁嘅啫。咁你覺得 OK 啦咁樣。但我3000米嘅山我係徒步，我唔食嘢兩日，跟住呢我破咗世界紀錄，我行咗上去。即係我透過好多問題我先至解決到。咁基本上就係一個最好嘅情況，所以奸角一定要奸。而家嘅情況呢就係奸角牽涉咗頭先 Eric 所講嘅呢，就係佢又唔係奸得晒，你又要原諒佢，其實令到嗰個奸呢係複雜咗，即係話我仲糾結。即係話如果你能夠解決到呢一個奸角，佢又唔係應該要消滅佢或者點樣嘅情況呢，咁嗰套戲可能就會更加有張力囉。所以我覺得係佢嚴重化複雜咗件事。係啦，但係基本上呢係咁樣。 奸角複雜咗係咪導演？ 其實唔係奸角複雜咗嘅、我覺得係現實咗啫、因為喺現實生活裏面，其實你好少係純正派嘅人，亦都好少係純反派嘅人，總會交搭嘅。有啲嘢即係佢某啲嘢可能做啱，某啲嘢就可能會做錯咗。可能佢不嬲都係一個好人，但係只係做錯咗一件錯事，佢就冇辦法啦，係咁一個大話冚一個大話，跟住殺完一個又要再繼續殺落去，咁。其實現實生活是再多啲呢啲情況，係我覺得即係喺就算我哋日常接觸到嘅身邊嘅人都好，你好少會感覺到一個嗰、那個係哇真係純化，佢真係冇樣嘢好嘅、其實好少噶。你即係好似頭先 Eric 我個講法，喂佢衰極佢都請我食一次早餐喎，係 咯， 即係都有啲咁嘅狀況。 請你食早餐就 好噶啦，係好肚餓嘅時候， 我可以喎。 咁即係所以我會覺得係現實咗，其實就係呢樣嘢。係，因為現實生活其實就係咁咯。係， 同埋其實係嗱，奸角係好難全奸， 係啊。 其實好人係好難全好，我認為呢一個咧更加令到咧。奸角可以叫做復辟翻，即係話叫反派，即係話我唔係咁衰嘅啫，係因為大家喺現實生活當中咧，你見到其實冇一個純正好人，佢認為而家嘅情況咧，我覺得以前咧就分得好開嘅，我認為咧真咧係一種選擇嚟嘅，所以以前會有形象，所以我接受嗰個英雄有佢自己嘅形象，奸角有自己嘅形象，而家咧我認為真咧係一種價值觀，即是说你不是真呢你是衰。 是。 所以呢无论你是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潮流。 是。 而令到奸角要真。英雄都要真。所以他英雄要加入一些他自己的人性化。 但我想问这个，即是当反派都写到这么立体这么全面，那正那个主角怎么办？正嗰個主角咪好難，好難 寫翻啲衰嘢， 咪變反派咯。 即係又係 你諗下百幾年歷史電影，其實以前就冇咁多角色啊嘛。咁你要寫好一個人已經係難得啦。咁你入場睇去支持佢。咁但係當有咁多角色出現咗嘅時候，咁你可以做嘅嘢就係、是、我諗唔到寫得更好，不如我扭啦，我反嘅變好啦，我好嘅變反啦。咁你又合乎真實嘅，咁你又發揮到創意，咁。變咗，我覺得呢個套路都會越嚟越多咯。 係，因為我細個學寫古仔嘅時候咧，即係老師嘅一個好舊嘅教法就係、是，你個反派咧，你要寫得佢面目狰狞，即係話咧係睇個樣咧就知佢係壞㗎啦。所以佢啲特徵嘅，即係通常就天殘地缺啦，又或者一個鼻頭有粒暗瘡啦，粒暗瘡上面仲要含龍啦，即係最好，咁就令到佢咧一次過睇個樣咧就可以知道嗱，佢咧又。不收篇幅，又个人咧又唔知整，又成咁同人相处好差咁，即系令到佢我哋叫做好好平嘅， 即係冇乜立體。但係呢一個就剛才你哋咁樣講，就係話啲近年好似反派已經再唔係咁樣嘅模樣咯。 通常反派都係有錢嘅，唔通常都係嘅。咁因為你好少古仔係都睇過反派點樣成長噶嘛？即係由佢冇乜錢，跟住佢開始做咗一啲嘢，令到佢身家暴漲，即係嗰啲當然係作奸犯科嘅嘢啦。如果係反派，你好少呢個過程噶嘛？通常反派都係出嚟打壓主角或者欺負主角嘅。咁你要有咩能力或者權力去欺負到人、啊？咁你深敲點都係。其实个阶层点都会系啦、都会高过主角嘅。咁、但我觉得有我突然间头先你讲同我醒翻起一部戏，嗰、那个我就觉得好立体。 哦， 佢其实系一个真系超级作奸犯科，又唔知又做毒品生意，又走军火之类咁样嘅人啦。咁佢就有个女嘅，个女系嗰部戏嘅女主角咧，即系个角色。咁两父女唔啱眼嘅，因为女系中噶嘛。咁跟住老豆就係呢個大奸大惡。咁、有一場戲呢，就係、個老豆要去個女個屋企搵佢。因為佢知道個女做緊一啲嘢呢，炒我緊自己生意，即係類似咁樣嘢。咁、跟住就老豆就上去啦，就梗係鬧個女啦，又呢樣又嗰樣。好啦，鬧完啦，個女就一直都唔睬佢。跟住老豆臨走經過，就見到電飯煲煮緊飯。跟住佢開一開過去睇一睇。跟住同個女講，同你講過幾多次啫，要落多少少水啊嘛。你係嗰一句對白，即係佢呢一下動作，你突然間覺得，喂，佢前面有幾大奸鬥都，佢都係個人嚟㗎。係，佢雖然係目的係上嚟鬧個女，但係如果佢見到個女咁樣煲咗煲咁樣嘅飯嘅唔夠水嘅飯，佢都會睇一睇。 係， 咁我就覺得呢樣嘢就好立體。 但係呢一個好得意嘅，即係我哋一。讲反派，然后佢会有少少讨人欢喜咧，我哋就用亲情。 通常都系， 系咪啊？即系你刚才呢个都系嘛，即系呢个就系去展现佢父亲形象 系啊 嘅嗰样嘢嘛。咁呢一个就系帮紧，呢个系咪一个最典型嘅方式去帮助？ 唔系啊，其实有四五种方法噶，即系原谅奸角 系 系啊，有啲系天意识嘅，即系佢系性格同埋意外造成嘅。 系 有一啲咧就基本上系边缘人，即系社会造成嘅。 系 系啦，有一啲咧就家庭造成，就系成长型。 系 有啲啊就系改邪归正。 系 仲有一个咧，香港多嘅就系枭雄式。 好，咁啊讲起呢个奸角咧，我哋翻嚟咧就要讲下究竟奸角系点样崛起嘅咧。刚才休息时间咧，我问下吴导啊，你讲嗰套戏咧，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佢话冇噶啦，系得咁多。你话奸角系几咁之重要咧？阿 Mr， 你刚才讲咧，奸角嘅形成除咗即系打亲情牌咧，仲有其他，不如我哋再慢慢讲下。 系啦，嗱，好，我先讲打亲情牌嗰个先。呢一隻奸角咧係叫做成長型奸角。 哦， 係啦，嗱，即係話咧，佢個奸個情況咧係根據佢自己嘅家庭影響啊，跟住慢慢成長或者有啲童年經歷啊，咁呢一隻咧就係、其中一隻典型嘅奸角，就係、所以咧你會提到關於親情啊、以前童年咁樣嗰只嘅，係啦，有一隻咧就係、天意識嘅，即係話咧佢係性格。或者佢一啲突然嘅意外，我即刻會諗到咧，就係、例如性格啦，佢唔係個主角嚟嘅，例如大時代丁蟹，即係佢冇講佢之前係點樣噶嘛，即係佢好似個性格就係咁啊，佢誤會曬啲人，我對人 爆出嚟就係咁， 我一對人衰就係對人好，係啦，即係咁嗰隻情況啊嘛，同埋有一套法國片《變態》啊，係啊，即係講嗰個肉體同個太金屬混合，呢啲都係一啲叫基本上就天意，佢已經成為咗一個奸角噶啦。第三隻咧，我覺得可能似啲小丑嗰只就係、邊緣人形嘅，即係話咧社會造成、社會壓迫啦、不公啦，而令到佢成為奸角。 嗱，你 hold 住先，我先講咗呢三隻先，因為我已經記唔到啦。唔係你成長型係咪最多咧？ 突然間諗到個例子係 fit 曬全部類型，就係、古惑仔。即係你諗下，一班細個唔會咁諗嘅，細個就覺得好型，英雄主義劈友，然後俾人蝦，我要蝦翻佢。但係你頭先咁樣講係，佢屋村仔冇人理佢， 咁有人恰佢，佢冇理由唔反抗。我要反抗，一定要有人报仇。 嗯、 我报仇，一定要有人帮手。咁、 嗯、 自然就会有更加多仇家，咁你就会变成系古惑仔。 但即系例如古惑仔，或者我哋讲话即系一啲即系黑社会嘅电影咁先算啦。咁佢都有正派同反派噶嘛？即系咪啊？ 呢、這个就得意啦。即系你谂下，好似调翻转，好啊，古惑仔，你细个觉得其实佢可能系正派，其实佢系对付紧一啲可能系喺即系呢个黑社会里面是一些可能更差的人、 嗯、 或者没有义气的人，起码他们有一样东西是有义气 的。 是即我不知道，即究竟他们是正派还是反派、嗯、 是是，但成长型是有时候成长和先天型呢好像不用解释的，是不是这个不是都是某种的方便呢、 是的，但是我又想说刚才 Samuel 提出了一个 很经典的例子，丁蟹，即是大时代的丁蟹、 哦 嗯、他最我觉得他最好看就是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奸的。 是啊、 嗯。他做每一件事都觉得自己是很正义很正直。就是他真的不觉得自己做错事的。 你不喜欢你说的嘛。 是咯。 我一直都讲的我不喜欢你的其实。 讲了四十集半制。 嘛 就是那个是很得意的那个例子、嗯。我觉得都真是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嗯、即是没有人试过这样去写个反派、嗯、他点都会有少少后悔啊、 嗯、 或者有一个位他想咦我真的这样真的做错，或者有少少反省位，那如果奸啲嘅咪就是我反省完了那个但是我不理照做。 嗯是啊，这个其实对个人物的刻画是要好深，因为其实这一种是性格使然嘛、嗯、所以他是完全不觉得自己奸，即是一个人很 stubborn， 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固执的，他还觉得自己很开明添，是啊、嗯、我肯听你讲嘢，是啊，所以呢其实你在写这只的时候他咁深刻，就是因为你要刻画个人物性格呢衬到他是很突出。 因为他是一种曹操， 嗯， 他都知道自己奸的， 嗯， 他只不过觉得我应该要奸在这个这样的时势之下。但丁蟹呢，即我都不知道用这个字是不是准确，他有种可爱的。 嗯。 即你只要不是被害那个，你都会觉得他挺可爱的。即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但这种可爱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有种小朋友那种好像分不到什么叫做啱和不啱，然后所有东西都是以欲望先行。 嗯。 所有都是他欲望。而他不会觉得欲望是错的，他只是觉得我要的东西我就要得到。这一种写法呢其实都算是偏锋，即是不可以成日都是这样写的。 好偏锋的，好偏锋。 是啊，成日都这样写就搞不定，但是这种是近似枭雄型的写法咯，我估是吗？ 我觉得有点不同的。第四类型、 哦、 就是枭雄型、嗯。我认为枭雄型是最多港产片、 哦 出现的。枭雄型呢是他做奸嘢，但是你有成就、哦。那个成就是好多人都想要嘅嘢， 即係個成就說服我。 係啦，個成就大家覺得，即係嗱，如果佢做咗奸事，佢慳咗300蚊，即係大家會覺得，且、即係又真係少啲嘅，即係你唔奸得勁啦。咁大家就好唾棄佢啦。 冇賺，我心諗咁多 都唔錯。但係如果佢因為咁樣佢奸咗，而佢三世嘅都基本上唔休嘅、嗯，大家就會突然間覺得佢係一個枭雄，我真係。不能及啦，咁嗰只，我通常覺得做壞事大成就就係枭雄，而我認為港產片係最多，但係頭先咧 Eric 講古惑仔係突破咗個盲腸嘅，我認為古惑仔就係奸角，而佢崛起專描寫奸角咁嗰只咯，而枭雄嗰啲似頭先曹操、金手指、華探長嘅角個， 嗯。 是啦，以前啲跛豪啊、霞姐啊咁嗰啲咧，我都覺得係屬於枭雄型嘅奸。 但係咧，剛才講例如用古惑仔做例子，我會將佢歸納為一啲比較邊緣啲嘅角色。 嗯、 而呢一個咧，佢哋點解會成為一個主角？其實係因為觀眾或者讀者就係有種佢想睇邊緣、嗯、或者所謂一啲佢唔知嘅東西。舉例，其實鬼都係嘅。 嗯， 你睇《百鬼夜行》，嗯、即係你歷史幾遙遠，啲鬼擺明係奸㗎啦。但大家是喜欢看过、 嗯、 是喜欢看鬼过，然后再转出来就是一众的那些即血腥恐怖电影里面，那全部都是奸的啦、 嗯。 但是我都会想看，即是这个是有少少加了下去，就是一种叫做、哎、我通过个作品通过那个艺术呢去探秘、 嗯、 去知道他们那个运作。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即是反派会做到主角的一个原因。 是啊，那種探秘就是啦，剛才所講的那些全部都是應該他做了大襯壞事啦。 你唔知嘅背後原因嚟噶嘛，咁就似係探求翻同埋偵探形式咁去揾翻佢嘅原因，所以係會有興趣咯。同埋最後一隻嘅就係改邪歸正嘅， 改邪歸正，但係又係奸角，即係 改邪歸正嘅奸角，即係話佢一開頭嘅時候佢大奸大惡嘅。佢遇到一啲我哋叫可能 life event， 即係話呢，例如佢大病 生命事件 係啦，或者係遇到一個災難，點解我會一個一己之慾而做到咁大嘅災難嘅，佢突然間轉變咗個價值觀，所以佢變為一個中啲嘅情況。係啊，我覺得呢幾個情況都係會令到佢好可以奸角而成為主角類型嘅。 導演呢個直頭係我哋寫主角會咁寫添啦，係咪啊？ 會嘅，而我就係覺得呢一種寫法其實好有趣、好玩。首先頭先即係都講啦，就係作為一個人性嘅立體面啦，即係你會見到佢，喂，佢面對住呢件事，佢知道點樣做係好，知道點樣做係唔好。啊，啱啱講到呢一句咧，又諗起一部西片， 係 個主角其實佢就唔係奸角，佢黑人憎啫。咁佢有一段係佢講翻自己嘅成長。就是我每行到一個分叉路位，我都知點樣做係啱，點樣做係錯。而我成世人都係揀做錯嗰邊。跟住佢話點解？因為做好嗰邊太難啦。咁佢呢個又得意喎。咁其實頭先譬如阿 Milson 講，佢哋好，其實好多反派，佢哋有樣嘢係比較純粹，佢哋好多時係其實純利益。佢諗嘅就係，即係點樣去攞到最大嘅利益，咁就嗰啲為求目的就不擇手段啦。咁其實就已經係變咗，佢已經係一個反派啦。係好比較少咧，比較少反派係諗得好深入，或者諗到好反反覆覆諗過究竟做定唔做，做定唔做。正派通常就會咁樣諗，佢會好多猶豫。佢要抉擇好多嘢、反派通常唔會見佢抉擇咁多嘢。佢錯咗第一步，佢第一個錯可能會有啲猶豫，但係錯咗一次就唔理啦，反正都殺咗一個啦、之後再嚟嘅咪又繼續殺囉、反而我覺得所以反派呢樣嘢得意，即係佢又會比較純粹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好少人講，反派係好有毅力㗎。 嗯，係、 你要 keep 住咁壞落去， 鍥而不捨地做壞事。 你唔係咁容易㗎，即係你會諗翻正常人就係你點都去到個位，不如收手啦。但係你電影上即係喺故事上嘅反派就唔會收手，佢收手就主角冇嘢做㗎啦。 因為主角我哋要佢作出選擇啊嘛，所以佢必須要掙扎，然後佢必須要受到試探。咁、但係有個講法又係好傳統嘅講法嘅，就係話其實咧，剛才大家都好似係咁樣嘅傾向添嘅，就係、其實冇正派反派分得咁清楚。因為如果講翻最傳統嘅戲劇就係、咁英雄行個旅程，其實真正嗰個壞蛋就係命運啫嘛。即係個主題係個壞蛋。所謂個反派咧，係反映緊個主題，想阻住個主角。咁所以個反派都可以轉嘅。咁呢一個其實就講緊我哋講下講下咧，其實都唔係崛起喎，原來好似真係源遠流長嘅一個傳統咁。 我覺得頭先即係其實講到尾咧，好似反派就一定係個人嘅利益係一定好重要。好多時候可能佢都冇諗咁多，究竟佢係做緊好事定壞事，總之係要得到某啲嘢。但係有樣嘢好得意係咩時代嘅反派呢，係咦好似有啲影響同嗰陣時嘅社會。你譬如話而家你再古惑仔咁，好似咦冇乜興趣或者做過冇噶。咁但係嗰個年代 work 喎，因為佢所謂邊緣啫，但係其實都隔離屋村都已經有啦，係咪？係覺得好 related。去到後啲，當大家有錢啦，大家炒股票啦，咁就係喺個金融市場裏面，喺個商界裏面嘅壞人嘅奸角又崛起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當你創作嘅時候，你會諗呢啲角色，但係呢啲角色佢咩背景呢？佢咩職業呢？咩身份呢？是好受嗰個時代個地方影響。 我明白大家呢係嘗試以一個解救嘅方式呢去解咗個題目嘅，即係奸角鬼。但係為咗貼返個題呢，近年真係我哋唔係有奸角崛起呢一個咁樣嘅即係一個風潮出現嘅。 我覺得係有呢個風潮。而同 Eric 所講係根本有一個風向係吹緊呢一方面。首先第一最緊要就係 authenticity 啦，即係話而家乜嘢都要真實， 嗰樣嘢要夠真。咁所以咧，令到所有嘅奸角都會有背後嘅原因，而好人咧，佢都有佢軟弱、脆弱嘅時候。係啊，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大風潮。 嗯嗯， 係啊，令到奸角係可以成為主角嘅其中一個情況。 而有一個說法就係呢個風潮都係超級英雄電影即係呢個現象。即係一路推出嚟，即係當超級英雄電影一路做，咁啲主角差唔多做完一輪咯，咁佢啲奸角就開始要繼續。大家覺得呢個合唔合理咧？呢個咁樣推斷， 其實都合理嘅，因為而家會即係譬如你頭先所講嘅嗰個即係好大個系列嘅英雄片啦，角色好咧冇嘥嘛，因為你抽一個角色出嚟，可能佢又開到一條故事線。 嗯 咁可能開咗出嚟，跟住其實如果好商業地去計，其實觀眾鍾意邊個角色，咪開條線俾佢。 好，我哋翻嚟繼續講。歡迎翻到嚟學人沙龍，今日咧我哋繼續講呢個奸角崛起啦。咁啊，剛才講得興起咧，就講到奸角嘅一個咁嘅塑造，其實同個市場同埋個產業嘅策略有啲關係咁。 其實因為而家嘅人嘅，我覺得個接受能力高咗好多嘅。佢哋會接受到奸角或者反派係成為一部戲個主軸。咁當然啦，如果會有一啲咁呢一種嘅角色或者呢個故仔，嗰、那個反派或者係奸角。佢唔多唔少會有少少可愛嘅，佢嗰種就算好大奸大惡，你唔會，你未必會見到佢真係親手即係殺害一啲人啊咁樣嘅，佢可能係一個想做一件好壞嘅事。咁我哋行內俗語講係佢翻到轉頭嘅。咁因為通常呢啲角色係比較有趣，因為你又見到佢做啲衰嘢。但是你又見到咦佢係會後悔㗎喎，佢有反省㗎喎，佢去到某個大是大非嘅位置，佢係會企返過嚟正義呢邊㗎喎。咁、其實我諗好多人係有一個暗底裡有個希望，如果現實生活中呢一啲衰人佢哋去到某個位置會企返嚟大家正義呢邊，咁就好啦。 我覺得講即係講市場離唔開要講觀眾，有啲嘅奸角設定，我覺得係同觀眾好有關係。譬如獅子王，你諗下，即係細細個去睇嘅時候，係覺得啊，我係啊，好正義贏咗，然之後衰人刀疤之後就梗係衰咗。咁但係嗰陣時已經係幾廿年前咯。 係 咁， 我仲係小朋友嘅時候。 係啦。咁但係到而家，如果你想同一班觀眾，你如果再睇二三十次獅子王係唔 work 㗎嘛。咁我哋要啲複雜啲嘅嘢，所以有獅子王二。所以獅子王二就會係講緊你以為阿父王係咁完美咩？原來佢都會有佢後生嘅時候有啲問題㗎喎。跟住刀疤係咪絕對嘅衰人呢？佢好有苦衷㗎。咁呢個係滿足緊啲咩？其實係我哋呢一代。即係我哋需要啲更加深啲嘅嘢啦，跟住佢俾翻我哋睇，所以我係諗緊而家嘅小朋友，佢睇唔睇得明呢個獅子王二咧，成成咧？咁我覺得好多呢啲嘅片咧，係俾緊我哋啲觀眾咧，去一個多個機會去再睇同埋 睇得明咧，小朋友， 我覺得都明嘅，唔係因為咧，我而講觀眾係好啱啊。嗱，以前嘅都有奸角，以前嘅奸角都吸引。但是为什么以前不敢做奸角做主角，而且不肯大行其道，而现在肯，是因为现在的观众都是做紧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奸角的情况出现，而那个英雄好人呢都不是那么英雄好人。有两个情况，刚才所讲的就是假嘢太多，所以现在大家要真嘢。是啦，我不信一个人好到底或者坏到底。第二個覺得都好關鍵嘅，而家咧大家都好有少少追求，係呢個係道德唔正確嘅，係叫犯規快感。 咩事啊？犯規快感 係啦，即係話咧嗱，你當係我喺網上邊咧，如果有人講一樣嘢，跟住我鬧佢，哇！你唔好咁 偏激， 係啦，你唔好咁偏激啦。又或者我係好偏激嘅，我就話你咁樣講唔啱，唔好扮好人啦咁樣。咁其實咧，大家係唔會怪嘅，而且係大家會斟住落去討論呢件事。所以咧，你越大爭議性嘅嘢咧，其實大家係會越受歡迎，因為大家覺得咧。我而家慣咗去犯規，因為犯規本身就有嗰種嘅快感，包括就係我犯咗你唔得，係啦，咁所以我有個少少嘅優越感。 冇喎，我哋冇呢啲嘢。 係，我哋全部四個都冇 理由， 好明顯係冇，所以呢四個我哋都冇，而且我哋都唔鼓勵。 係 啊，但係唔知點解其他人係有嘅， 係咪咧？觀眾係咪咁咧？導演， 我覺得人人都有呢啲諗法嘅，點都有嘅。 因為你日日都犯緊唔多唔大唔少嘅規，衝紅燈啊各樣嘢，我哋都唔犯嘅。 係， 但係咧好多人都係犯緊呢啲，例如你抌垃圾嘅時候，個垃圾桶都滿㗎，你係要擺喺嗰個窿嗰度跌落去，你唔會執翻。 呢個講多少少，即係如果即係認真講，例如學術上或者法律都會講，即係人兩種慾望啊嘛，一種係求生，一種求死。個死嘅意思唔係真係死嘅，有陣時即係破壞慾望，即係其實嗰個犯規其實就係一種破壞，破壞咗某啲我哋習慣咗東西啦，我哋有默契嘅東西啦，我哋覺得應承咗要咁做嘅東西，咁嗰啲就係所謂嘅道德啊、倫理啊等等等等咁啦。咁呢一個其實逾越係都係一個我諗觀眾希望從奸角身上得到嘅情緒，可唔可以咁講？ 我覺得都係，即係所以譬如回应返头先少少，我话写奸角系可以好放任咁样去写、大家都会渴望有一个能够放任嘅时间㗎。咁好多时喺现实生活就系唔能够放任㗎嘛、你知道好多嘢会框住要揿住自己。咁其实你如果去睇一个戏睇一个故事，你有一个奸角嘅位俾你去投入，能够喺嗰段时间之内，哇我投入到佢我就可以好似佢咁放任啦。咁唔多唔少都係一個吸引力嚟嘅。 我覺得而家好似社會越嚟越怕大家太放任，即係譬如話，你學童自殺，或者有啲唔同社會事件，有啲人做咗某啲嘢，大家其實係好嘅意識嚟嘅。即係會唔會大家睇完之後會 模 仿咧？或者係佢好嗰方面就引起討論，但係唔好方面可能會令到人哋抄喎，會唔會令到嗰日更加會發生得多啲咧？咁樣咁有時都唔知啊，即係究竟。我哋寫嘅時候呢，即係當然做故事嘅時候就係做故事啦。但去到之後嘅時候就真係唔知道，即係譬如究竟我哋應該係放任啊，即係喺觀眾嘅層面睇完就算啦，係咪真係做到呢？定係我哋要小心啲呢？ 呢個好似係媒體概論101嘅第一課，究竟係媒體影響緊觀眾 定？我諗嗰個講法，即係頭先 Eric 嗰個講法，係你會有幾去美化嗰、那個反派做嘅嘢，因為我成日都講㗎喇呢一句，香港電台我都講啦，你要學壞睇新聞已經可以學壞啦、因為你總會報導一啲案件或者咩 事， 係呀、總會有壞嘅事會講到出嚟。你話如果去睇戲，即係當然啦，嗰、那個係一個即係都需要顧及嘅一個道德嘅嘢，但我覺得發生喺故事裡面，其實你睇下點樣寫佢嘅原委嘅啫，即係如果你真係寫一個 原即係原 係啦，個反派，哇！佢真係殺人放火，跟住就真係金腰帶，佢最後係完全冇事嘅，你見到佢仲好好 happy 嘅咁，呢個就太貼近現實啦。咁大家睇戲都要俾翻希望，大家就係、都會俾人拉嘅呢啲。咁我覺得如果真係做到好大奸大惡嗰啲，我都覺得應該要俾大家知道啊，係會有法律制裁。 喺戲劇理論或者文藝理論裏面，有樣嘢叫做 poetic justice， 即係一個詩意嘅公義啦。個意思係咩？就係話，就算嗰個人做好多壞事，而佢裏面咧係冇被懲處咧，但係有其他嘢係要懲罰佢嘅，例如佢必然係孤獨。例如佢最愛嘅嘢佢冇咗，即係佢未必係用喺故事裏面用法律去制裁佢，但係佢有其他制裁佢， 即係係啦，簡單講佢會有報應， 係啦，咁呢個就係喺嗰個故事或者藝術裏面要去處理嘅一個平衡， 而且呢個 market 上都係好嘅，唔係啦，我頭先所講啦，大家睇個奸角嘅時候咧，佢有個犯規快感，咁睇得好似好過癮，有時代入咗。 但係呢，當你去到最後嘅時候呢，因為嗰個唔係你自己嘛。咁你自己嘅話梗係想逃之夭夭啦。但係因為嗰個係人哋嚟㗎嘛。咁佢就會覺得嘩，我見到佢最後衰。 嗯， 而我自己唔系得到嗰样嘢，我系开心嘅。 嗯， 系啊，呢一样嘢嗰个系一个好自然嘅人嘅感觉，即系话你好好咩？我都希望睇你咧，衰嘅。虽然我有个羡慕嘅情况，即系睇人哋嗰啲幸灾乐祸啊，咁嗰啲嘅情况。所以咧，佢有一定程度嘅报应。 系， 类似你头先所讲嘅一个情况咧，系会有快人心嘅。嘅感覺係啦，但係只不過你就做得幾老土，定係 做得高手啲 係啦。你暗示佢其實會衰，咁其實大家就已經都已經滿足啦咁嗰只咯。 但係剛才我哋咁樣講咧，好似就算嗱奸角佢有一種叫做喺故事裏面嘅平凡啦，都有幾個層次。第一層次就係佢會得到觀眾同情，例如刀疤咁樣，即係我哋要同情佢，但係佢未變成一個主角嘅。第二個層次咧就係佢直頭。有條件去成為話主角，然後再開拓一個故事，然後裏面咧，大家就開始甚至覺得佢都有另一種成長。有冇第三種可能嘅咧？即係講奸角或者反派喺藝術上嘅處理，有冇一種講法嘅咧？即係例如奸角佢最後會變得更奸，然後繼續去玩。 我嘅睇法咧就係好嘅角色。都是奸， 即 系我意思长远都会是咁样。嗱，如果是那个情况咧，我觉得似淋凉水嘅。 哦， 即系佢唔会一个中嘅角色，佢都唔会系好多嘢中，跟住有少少唔差或者点样。佢系有一个奸嘅背景，或有啲嘅奸嘅手段，而可能佢系做紧一啲好嘅嘢。我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淋凉水系如果唔系用奸角嚟到做一个。大主角嘅情況，那個中嘅角色咧，佢係一個幾 typical， 大家幾中意睇到嘅改變咯。我覺得呢啲係會多嘅，即係亦都似 Eric 一開頭講嗰個就係佢係一個好人，但係佢點解會而家變好人咧？係啦，咁係一個好壞嘅情況。因為依家咧似一啲咧，就係而家啲人可能佢諗翻自己唔開心嘢啊，有啲傷痕啊，我點樣可以 turn around 啊？咁其實係幾啱呢一個而家嘅咁樣嘅心態反射咯。 我諗起一個例子小丑咧，我覺得係幾即係奸角嘅極致可以。 即係蝙蝠俠點個小丑？ 係啊，那個 Joker 咁，即係大家知道小丑一定係奸嘅啦。咁因為有蝙蝠俠，佢本身就係因為要蝙蝠俠需要小丑。咁然後成個小丑佢兩集啦，即係兩個電影啦，佢又講佢點解會搞成咁，然之後好多好多足夠嘅鋪墊，但係去到最尾咧，竟然係個社會係好多人係希望有小丑，希望有個人啊，終於做翻啲佢自己想做嘅嘢，同埋佢想去模仿。但係即係小丑二個結局，我唔劇透啦。但係究竟佢自己係想唔想咧？去到最後，咁佢好似有種我唔做奸角都唔得啊，但係。呢、這個就是可能佢個中局啊，即係佢可能去到一啲位冇得揀。咁我唔知道，即係呢啲會唔會就係寫死咗一個奸角嘅程度啦？即係佢唔可以懷疑自己嘅。佢去到最尾，如果佢要懷疑自己，點應該奸咧？可能就變成一個失敗，延續唔到落去。 阿 Jack， 你覺得有冇寫死到喺呢一度？即係寫死嘅小丑， 好難用一個好正式嘅角度去評論佢，因為佢其實。小丑二是他真的走得很偏锋整件事。他其实我觉得他已经脱离了漫画本身的原意的。那你说他即是喜欢的人不是会觉得哇他有一个很大的颠覆 的做法很新你真的没有估过竟然会这样写一个角色。但是你去到一般比较传统的观众就写死了一定。冇，即係你冇乜得再点行咯。你再想行头先我哋睇化妆室讲他可能真会有第三集呢未必好多观众想行去睇。咁喺所以喺呢个程度上你可以算係寫死咗嗰个。 关于呢一个奸角崛起呢小丑的确一个好特别嘅个案我哋下一次返嚟呢继续讲。學人沙龙讲奸角崛起呢咁刚才讲到一个好重要嘅案例。就是小丑，但系讲小丑咧，又必须要将佢放翻落整个蝙蝠侠宇宙观里边去讲。 系， 其實蝙蝠俠就是一個我覺得很有趣 的角色、 嗯 對我自己來講絕對有趣過超人先因為他其實現在這個年代的蝙蝠俠反而沒什麼提那件事在 Tim Burton 拍蝙蝠俠的時候我很記得第二集即是有企鵝有貓女那集、 嗯、 是有提出過一件事的就是就是講緊蝙蝠俠本身都唔係一個純正義嘅，佢只不過係揾到一個好適當嘅藉口去發泄佢自己嘅暴力，就係、是、打壞人啦。 嗯 嗯， 咁嗰陣時即係諗嗰樣嘢，咦？原來係即係個角色係可以咁樣， 係係係， 咁就覺得嗰樣嘢非常之有趣。 而去到其實路蘭嘅嗰三部曲，基本上都有發展呢樣嘢，就係、是、蝙蝠俠嘅即係。暗黑的那個內心是啦同埋佢個成長都係遇到好多問題咁、嗯、當然佢都符合咗我嘅好似第一節嘅時候 Jack 講過就係、是、即係一個奸角必要有嘅條件啦、 嗯、 就係好有錢啦咁呢個一路都冇改變過 有權力可以作 係啦係啦但呢一個返返轉頭就係、是、因此其實小丑同埋即係蝙蝠俠嘅兩個都係使用暴力、嗯、然後佢哋兩個使用暴力後面嗰個目的就成為咗嗰個討論嘅焦點啦，喺嗰個故事情節裏面 係啊，我覺得而家嗱，我唔知讀書大狀啊，Sally 阿 Jack 拍啦，林良水嗰時有冇考慮呢、這個？我認為林良水個經歷同蝙蝠俠嗰種嘅經歷， 嗯， 同而家好流行嘅角色，例如黑暗榮耀，即係韓劇，應該係嗰年嘅最受歡迎，我諗唔係第二就第一噶啦。里面呢宋慧乔嗰、那个、嗯、都系即系佢话呢佢个手段或者佢所做用嘅方法呢都唔系一个正途嘅非常正常嘅方法。但系佢系做緊一啲嘅好事而佢背后呢系有一个唔系太好嘅经历去推动佢去做呢件事嘅。咁一来就系肯定好似你头先所讲话个角色系非常之立体啦。系啦。而且呢我觉得系似而家大部分嘅人真係大家會見到嘅。你睇翻大家而家嗰啲超級有錢佬啊，創電動車啊咁嗰啲，其實佢都唔係傳統地。如果佢要寫自傳嘅話，佢應該係幾多嘅一啲唔好嘅經歷啊，或者嘅行為啊，擺咗落嚟嘅。 但係你呢一個 point 係得意就係，我覺得佢唔介意咯。 嗯， 即係我哋去到個以前咧，係有少少係要隱惡揚善。 嗯， 而家好似係。是不是这个这样的调子的 现在我觉得个讲法是我有些偏差或者甚至乎有丁点而都不是丁点而有行差立错好像型一点。 嗯嗯 即是现在是有一个这样的 trend 的我觉得。嗯、所以就是大家会接受一些你叫做反派角色有反派英雄有。 嗯嗯 某程度上是啲人觉得冇可能咁顺嘅。冇、嗯、可能咁完美嘅。你總有啲嘅，所以但係你可以揀你講邊啲俾人聽， 係 即係呢一個反而係個技巧咯。 係係，咁喺大家創作裏邊有冇呢一種咁嘅諗法嘅咧？即係話，例如剛才因為啊主持咧就問咗你套電影啦，而你又咁啱上咗嚟，咁啊講下啦。即係你去設計你啲角色嘅時候，其實係咪都幾有意識去將呢個正邪開始啊？即係。间里边有啲正啦，正里边都有啲嘢要系瑕疵嘅咁样。 如果讲毒舌，我谂就反派嗰边就冇乜嘢正噶啦、 嗯， 基本上就， 嗯、 反而譬如林良水咁嘅主角，因为我就系中意写呢种人， 嗯、 即系佢一定唔会系啱晒或者叻晒，佢一定有佢嘅弱点，性格上有弱点，佢系会衰格。我亦都讲过多次，我中意写衰格嘅人，因为容易因为写翻自己，咁嗰样嘢系手刀拿落， 轻手咗，轻手。 系 啊，到第四节讲真话， 开始讲真嘢啦。咁所以我系好倾向我中意写呢一班人，即系功利啲或者功能啲嚟讲，呢种角色，佢突然间如果真系做咗啲奸嘅嘢，去破坏咗个故事。嗯又得喎，你唔會覺得好突嘅，因為佢本身已經有咁嘅質地喺度。咁、 嗯、 而如果佢做咗嗰啲嘢，啊，佢反省，佢最後要咬翻正件事，你又唔會覺得佢好？點解你明明係奸嘅？點解你又突然間走咗去做中、嗯？我又唔使解釋咁多，因為佢本身其實我覺得最真實嗰樣就係人 at least 都有兩面啦。 討論奸角崛起咧，剛才講啦，例如超級英雄電影係一個其中一個成日都會攞嚟舉例嘅，另一個咧成日都會攞嚟舉例嘅類型咧就係童話系列。近年咧好多一啲童話故事咧裏邊。因為童話咧本身係一個好二元對立嘅，即係細個嘅時候係嘛，你聽嘅時候就係即係正邪啦。當然我哋係俾某間卡通公司即係淨化咗嘅童話版本影響嘅。如果睇翻原著啊、格林童話等等咧，其實都幾複雜下嘅，但係我哋係有一種咁嘅概念，就係童話咧就係正邪好清晰嘅。但係近年咧就得意啦，近年就中意專登揾一啲咧就係我哋由細到大都覺得係反派出嚟咧去做主角。 有時其實我覺得。其实好残酷噶，唔知道你觉唔觉？即系好似慢慢地冇一啲嘢系好纯粹，冇一啲嘢咧系完全就系童话般咁美丽。总之就系会有啲咁嘅嘢出现。但系唔知啊，真但系你俾而家嘅小朋友睇，可能就系、是、啊咁，其实可能更加接受现实我哋。但系唔知呢样嘢，我觉得系好难过嘅。有时见到， 即系你一开始见到有呢一系列嘅，我哋叫做。新童话啦嘅出现就你嘅反应就 系 咁啦， 未，但系你又觉得睇完之后觉得系、哦，真系咁样先可能啱啲，或者更加接近，咁你就会咁应该俾旧个版本个小朋友睇咧，定系俾新个版本，定系两个都睇咧？你同佢讲啲乜咧？如果佢问你爸爸即系人原来系咁噶，咁你应该同佢讲乜咧？咁 阿 Muse 觉得咧，因为喺心理学上面，例如尤其是例如讲荣格咁先算啦，即系。神話、童話對佢嚟講都係一種塑造人所謂一個 archetype 好重要嘅一個方式。但係當呢啲嘢開始都亂嘅時候，其實係咪都反映緊我哋嗰個精神面貌、整個文明嘅精神面貌轉變緊？ 我某程度上覺得係嘅，我幾同意啊 Eric 所講嗰隻嘅情況。你諗下，佢三歲就可以。睇下網上嗰啲嘢啊，玩下啲遊戲啊，或者吸收嗰啲嘢咧，其實都已經唔係非常之童話啦。你諗下佢好小學，我哋成日而家話哇好老人精啊，即係話佢好細個已經懂咗大人嘅某一啲嘅情況，即係例如就係話啊媽咪同爸爸翻去咗旅行啊，唔理我，你要買翻禮物俾我，大家係覺得係。幾醒目喎，好笑喎，咁樣嘛。但係其實你某程度上，我使唔使咁功利啊？但係而家係唔會特別覺得佢幾 Q 嘅。呢個情況我覺得係有出現咗。你話對個整體風氣係唔好咧？我認為係咯。但係係咪更貼近而家嘅情況咧？Yes， 係。而家好似咧係冇，即係以前係有啲我哋叫做神聖不可侵犯的角色嘅。但而家咧，好似係冇，即係各方嘅身份係有啲係唔可以變好，有啲係唔可以變壞。舉例，小朋友係一定做純真嘅事。你近年都唔係啦，即係最近我哋睇呢一個， 最近嗰套已經唔係 嘛？嗰套即係乜乜少年時啦，我哋唔講全名啦。即係你一個十三歲嘅小朋友都犯謀殺案，而佢係唔覺得自己做咗壞事。即系我估呢一个系去到都系一个我哋重新去审视，究竟我点样写故事啊？即系我哋以前好多即系赖以生存啊，作为一个编剧或者写故事嘅嘅一啲原则咧，好似一个个系破坏紧咁啊 ，Jack。 我又觉得未至于去到好破坏。我觉得系一个滚筒，一个 train 嚟嘅。我覺得去到某個階段咧，就係、是、觀眾唔係會想睇翻啲好中間分明嘅嘢。我覺得係會咁樣轉嘅。即係用觀眾最簡單嘅諗法就係悶啊。即係中間分明睇得多，喂好悶喎、啊。你會唔會有啲咩變化？哦，咁咪而家變一變咯。中裏有間，間裏有中。咁其實如果呢一個形式或者呢一個模式做得耐。其實都是會悶的。 某程度上我覺得是即是其實現在大家覺得以前的正派角色太霸道即是不能夠是這樣太 extreme 了成日都要是這麼完美所以現在是一個推倒的時代到他想到這麼上下呢即是沒有個好人或者個個都是有苦衷的時候呢我都覺得是即是我們是需要的。 翻轉頭 需要有一個人在這樣這麼沒有希望的年代裡面啊他都可以 keep 到咁純粹，我覺得係隱隱約係會出現呢。 同埋可能都有地域性嘅， 即係唔同嘅產業，即係唔同嘅電影產業，可能亦都有唔同嘅方向。即係見到你行緊呢一邊啦，咁我就要行其他啦咁樣。 我覺得華人社會或者亞洲區可能會行呢一方面唔去到咁盡嘅。就等於就係你香港電影其實頭先講嗰五類嘅間隔咧，其實我都話最多係梟雄啊嘛，係啊，咁因為商業社會啦，咁所以就會好中意。咁我認為華人社會或者亞洲區社會可能會多啲嘅，同埋咧呢一樣嘢肯定係大家渴望嘅。嗱，我唔知大家有冇咁覺得，近期例如有一位嘅歌手，就係因為佢好行為同埋知行合一。是啊，佢嘅人佢嘅音乐各样嘢都系咁美好嘅，所以大家其实系出奇地咧对佢系好怀念，而佢本身系好低调嘅，即系佢做歌手嚟又睇，其实大家系渴望紧呢一样嘢，而点解会觉得咁珍重咧？系因为太少啦，而家我觉得除非真系有多啲呢啲嘅 case， 即系话佢几知行合一嘅人出现啦。咁跟住就可能先至會有一個唔同嘅取向 咯。係，即係講純粹本身，即係我諗呢個都會係嘅。即係亦都講緊就係、是，例如間國崛起，好多人會去追個時間，可能係講緊六七十年代慢慢開始。咁而其中一個我哋話喺學術上承繼住嘅時期，就係一個所謂後結構啦，甚至我哋話後現代啦，講深少少就係、是、講緊所有嘅二元對立啦，一啲正邪啊、黑白啊，開始模糊嘅時候。咁我諗而家就係食住呢一個，繼續食緊呢個咁樣嘅潮流嘅。咁但係之後就唔知點樣繼續行啦。今集咧學人沙龍，我哋講間國崛起咧，從間國嘅定義講到佢形成嘅種種可能，以至於未來嘅發展。講到呢一度咧，我開始分唔到究竟我係中。突然间呢，下集学人沙龙继续见大家，下次见。Thank you.